慢慢静下来，经常音乐家，你的品味之选。 嘿、hey, 各位，又和你相约在电波当中，我是节奏永不停歇的夏天，用好音乐来陪伴你的快乐生活。今天第一首歌来自周杰伦，叫做夜的第七章。黑色奢华的旋律，神秘干净，冲击力强大，像是灵魂的哭泣般让人震撼，诡异而圣洁，这就是这首歌给我的感觉。一起来听到周杰伦带来夜的第七章。 就像是二月晴朗，演的第七章，打开机继续推向接近三色的那夕阳。是难言都对不用跳向过往的树林，沉默的对我哭诉。是每个街旁的圆形广场，回家开始悲伤，愿望达到规章微凉。不要忙着声响，思念着白风，醒了在为对岸的月光下，血色打开自己射的手枪，交给了手掌，让花瓶拉响，谁不在场？左脚向上，不好的假象，矛盾都磨到关键的真相，具备完美。那种说不清楚的追求， 是你的爱，是爱藏空间的沙，插手挣扎，我会亲手贴上，珍惜的爱，覆盖最后遗憾的伤，黑色的墨染上了爱深色。 没有脚印的土壤，突兀的希望幻想，可以信念的服装，那个让我不懂的理由，戴着面具说谎，到今夜只有一种名字，那叫做欲望。我发抖发抖发抖，我抖抖发抖发抖，越过了心的挑战，甚至可以不被弄脏。我们的毕业欲望，冰冷的冰雪，热的好像被融化的天窗，造一个不可逆的障。我听见脚步声一样，能让你想到你的对抗，我的冰冷理由的你才明白自己。在修正的名字，我转身心里是泪眼眶还是非得能在虚无地方无意义的时光，我体验自己的欲望，甜美的真相，微笑微笑，这一次是安静的时辰，毕竟在太阳时 不过去的时光是我也在不过日子，他的挣扎我会停下写上， 我太渴望得到你的保护。

是真好人，是你的路为何永远那么长。绽放着荼蘼，仿佛空气中也弥漫着你的气息。思念纠结成长发，数凭你的牵挂，爱你是用生命浇灌出的花。心谁还站在窗外，谁仍在等待，等待着永远不会散去的阴霾。是什么渐渐冰凉，你是世间海洋，是你的路为何永远那么 有多远，有多远，在街道。

继续听到的歌曲来自刘畊宏，叫做《彩虹天堂》。歌曲最后的高潮渲染出的无奈忧伤的气氛，点缀着女主的独白：我无法找回过去丧失的记忆，也无法留住美好的幸福，未来的一切相信仅剩下伤了。一起来听到刘畊宏带来《彩虹天堂》。 我不知不觉徘徊在从前，秋风悄悄的呼唤，听来情绪哭期盼，偏偏左右为难，行走怎么办，跟着不计回答。我不问不问，也许好过一点，被遗憾关在房间，挣扎只是拖延，无望的空谈，一生是

慢慢记下来，经常音乐吧，你的品味之选。 欢迎回来，我们继续来听歌。接下来这首歌呢，来自歌神张学友，叫做《每天爱你多一些》。这首歌呢，是一首翻唱的作品，翻唱自日本歌手桑田佳佑的《真夏的果实》。《每天爱你多一些》这首歌首次在张学友1991年发行的专辑《情不禁》当中被收录。那学友呢，于1991年举办演唱会，张学友《每天爱你多一些》演唱会1999受到了广泛歌迷的认可。一起来听到《每天爱你多一些》。 也曾失落，不再有梦，是你为我推开天窗，打开心锁，让希望又转动。忙碌奔波，偶尔迷惑，为了什么？是你给我一份感动，一个理由，不疲倦，不脆弱。这世界的永恒不多，让我们也成为一对，今生如好，不一如三，用一生爱不完。我的爱一天比一天更热烈，要给你多些再多些，不停歇，让你的生命自由天和没有遗忘，该怎么流泪。我的爱一天比一天更热烈，要给你多些再多些，不停歇，让远远从爱的每句誓言不再难辞，全都实现。藏着欢乐，海阔天空，来去从容，无人烦忧。有了你，别无求。这世界的永恒不多，让我们也成为一对，今生如好，如山，用一生爱不完。我的爱一天比一天更热烈，要给你多些再多些，不停歇，让你的生命自由天和没有遗忘，该怎么流泪。我的爱一天比一天更热烈，要给你多些再多些，不停歇，让人们从爱的每句誓言不再难辞，全都实现。我的爱一天比一天更热烈，要给你多些再多些，不停歇，让你的生命自由天和没有遗忘，该怎么流泪。我的爱一天比一天还要坚决，要给你多些，然后再多一些，让人们总爱的每句誓言不再难辞，全都实现。 无言无言快走开， 爱吧，三二二。 你还想怎么样？搞得我快抓狂。 求你帮个忙，乌云乌云别找我。 接着一站，想为我计算每。

钱能买来欢乐，这是真的吗？亚洲积极心理研究院的一位专家指出，钱只要花在点子上，真的能够买来欢乐。第一，花钱旅游而不是买奢侈品。第二呢，是分次购买而不是一次把钱花光。第三呢，是购买让你感觉舒服的小物件而不是电子产品。第四呢，是攒够钱然后用现金付账。第五啊，别买太多保险。第六，买东西别太挑。 多少年轻回想是只剩结局和起头，喝一口温柔却跌进灭顶的狂流，回味除了彼此再没有别的拯救。想必是没经历过爱里躲着的不想当年那些日子，人别无所求，爱意深的深的，恨不得不会泄露。更怕有人说你为爱昏了头，给的所有还问对方说够不够。他是你唯一的乐趣，唯一的拥有，他是你唯一担忧。什么是你选择不失去他？你怎么会轻易罢休？ 若是他真的要走，我为你是否

下面这首歌呢，来自叶倩文，叫做《真心真意过一生》。叶倩文早年歌路有很强的欧美风格，但她走红的歌曲《晚风》以及她歌坛生涯里拿奖最多的《祝福》，则充满了台湾流行音乐的味道。后期的叶倩文改编了很多国外的歌曲，比如说麦当娜呀、珍妮·杰克逊的歌曲都被她翻唱过广东版本。那此刻听到的歌曲来自叶倩文，《真心真意过一生》。 世界茫茫碌碌，何苦走这不归路？熙熙攘攘为名利，何不开开心心交朋友？时时刻刻忙算计，谁知算来算去算自己。卿卿我我难长久，何不平平淡淡活到老？真真假假人人生，不如轻轻松松过一生。是非恩怨随风付诸一笑，聚散离合本是人生难免。爱情也许会老，前行永远年轻，有我有你有明天。 该怎么写？冷冷的街，冷冷的灯，照着谁？一场雨湿了一夜，你的温柔该怎么给？冷冷的风，冷冷的吹，不停歇。那

少少两个人，笑得多甜。 下面这首歌是需要安静聆听的一首歌，来自许巍，叫做《难忘的一天》。许巍在诉说一个动人的故事，一次未知的邂逅。如果再见你，又是怎样的情景呢？会不会将你再次拥进我的怀里？其实每个人都会这样的对自己发问。这首歌和《天使》会让人感觉许巍甚至回到了校园民谣那个青涩的年代。一起来听到许巍带来《难忘的一天》。 阳光正温暖，一直照进我心里。如果没有你，怎么会有我今天？有时我会想起和你经历的故事，那些情景在飞扬，甜蜜又感伤。再次走过熟悉的地方，如今的你不知在何方。你曾给我的温暖感觉依然在我心。如果再见你，又是怎样的情景？会不会将你再次拥进我怀里？ 是 Fresh at the oven Melt in my mouth I'm a loving Buona Buona Pucci baby So you go out to work With the moment in 24 I can keep you satisfied If you know to always cry I'll be the one to move For the world with this cherry pie Give me a hit, I'll take it to Fresh at the oven, melting in my mouth